再请听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当中的《回十八》。 来打打我的心肠。

铁线就推你不肯。他的意思而不能尽人事，就在今晚命作命归黄去林路， 演唱的一组洋剧选段，今天就请您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，再会。